第144篇，求赐胜利及和平。答备作：上主，我的磐石，他应该长寿颂赞。他教我的手能斗，教我的指能战。他是我的宠爱，我的堡垒，他是我的甘城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盾牌及我的避难所。他使万民全都屈服于我。上主，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？人子算什么，你竟怀念他？世人不过像一口气，他的岁月如影消逝。上主，求你将天地垂亲自降法。你一触摸群山，群山立即冒烟。求你发出闪电，将敌人驱散。求你把箭射出，使他们混乱。求你自高处伸出你的手救拔我。求你用洪水和外人手中拯救我。他们的口舌只说虚无谎语，只是为发假誓而举起右手。天主，我要向你高唱新曲，我要弹十弦琴向你咏奏。是你赐给君王获得了胜利，是你拯救了你的仆人达卫。求你由凶险的刀剑中救拔我，求你由外人的手掌里拯救我。他们的口舌只说虚言谎语，只是为发假誓而举起右手。愿我们的儿子们从右就像茂盛的果树，愿我们的女儿们像宫殿中雕刻的砥柱，愿我们仓林里的各种食粮长满，愿我们牧场上的羊群繁殖易发，愿我们的牲畜长满载重量，城墙没有缺口，也没有逃亡，我们的街市中也没有悲伤。身逢这些福乐的百姓真是有福，任上主为天主的人民真是有福。